如果大家看到85013710的这样的电话打过去，最好接一下哈、啊，那可能是我们编辑再给大家打电话确认。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明天呢27号啊，也就是本周六的早上9点钟，我们在这个地铁6号线草房站的 C 口集合。草房站 C 口集合，大家出来之后呢，能找到我们一个这个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啊，找到条幅，包括还有这个车辆啊，大家呢一定早一点哈、啊，不要迟到。明天呢应该算是我们在2018年吧这种大型的探店活动的最后一次，因为马上要进入装修的这种淡季了，所以呢，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需求，或者正在装修的朋友，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来年春天啊，我可能需要装修的一些听众朋友呢，您最好每这次呢都能来一下啊，因为正好我们会请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北京电视台，也是我们北京电台特约的这个宋军老师啊，也是我们的专家，给大家手把手的去教您啊怎么去选择各种各样的一些主材，像卫浴呀、瓷砖呀、木门呐、包括可能还有吊顶啊等等哈、啊，都会有。所以呢，您可以在现场学到很多的知识。另外，我们在中午呢也会给大家准备午饭。午饭过后呢，这个除了继续这个带大家去教大家这个探店之外呢，在后面还会有这个大讲堂。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比如说提前像今儿晚上哈，大概列一下哈。到大讲堂的时候呢，您可以一对一的提出来，然后让我们的专家呢给您进行解答。所以呢，也是一次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啊。因此啊、大家呢如果说想报名的话，那今天啊就是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了，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啊是我们最后的报名时间，因为我们要安排座位和午饭，所以呢这个太晚了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去安排了。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报名的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再说一下集合时间，明天上午的9点钟在6号线草房站的 C 口我们来集合啊。好的，那我们关于明天活动的事儿呢跟大家再来说了一下啊，大家如果还有哪些不明白的或者想报名的啊，都告诉我们几个人和您的电话啊，一定留下来啊，随时有问题再问吧啊。好，那我们下面请杨乐跟我们来说一下吧，就这次我们所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啊，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吧。 对，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就是现在正在申请的项目是比较多的。如果说您是关注平谷、大兴、顺义、延庆、怀柔这几个区域内的房源的情况，都赶紧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市住建委的官网了。 嗯， 因为都在申请期，其中呢，大兴这个项目呢，应该是明天就是最后一天的申请时间了。 嗯， 您当然今天或者是明天申请都可以，都没有问题。那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共有产权房它有一个基本的申请条件。那这些如果您关注这些区域内呢这些申请条件是要符合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您是具有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人，然后同时呢申请家庭包括夫妻双方以及未成年子女。在这块呢，我们的很多听众呢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夫妻小两口没有孩子，行不行？因为政策原文里提及到以及未成年子女，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这当然可以的，您只要是夫妻两个人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有孩子啊，这个理解的字面上可能您有点扣字儿了啊。 对对对。 这个另外的话就是单亲，这个单身申请这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就是您要满30周岁，注意了，这个是周岁，就是您是要按照这个时间算，比如说这个项目它的申请截止日期是11月7号，您在7号之前只要满了30就可以。您说如果我现在是这个2018年的12月才满30，我在11月的时候申请这个项目可不可以？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是不行的，就是要整年整月整日的去满这个30岁的这个生日。再有呢就是您呢应该符合我们北京市的这个限购条件，同时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一个家庭只能买一套共有产权房。就是说不仅您名下这个没有这个房子，您的家庭的成员也不能有，这个包括的妻子，包括这个可能成年的孩子， 那肯定的，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个小家庭，你只能是必须也就这一套房子， 对，就这一套房。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因为那次也有朋友问说，这个我父母也想申请，我也想申请，那可以啊。比如你夫妻俩，然后您父母这又算一个家庭了， 对，他是另外一个家庭了，这是家庭的名义啊，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再有的话，如果您有以下情景的，是不能够去申请共有产权房的。第一个就是您已经签订了相应的 拆迁协议啊，或者是这种安置补偿协议。再有呢，就是您有过本市的住宅转出记录，就是您在北京呢，它是卖过这种我们70年产权的住宅这种房子的，基本上是不可以申请的。因为之前有过相应的在征集这个相应的管理办法的时候，有人在提过这个问题，就是有3年转出记录。实际上这个在最后的我们的整个的办法正式推出以后，这个3年是没有的，就是您只要是买卖过北京的住宅就不可以再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了。 对，反正您就想着您以前有过房卖了， 对， 就不属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面向的人群。 对，再有的话就是有住房家庭夫妻离异后单独提出申请的，申请时间点呢距离这个离婚年限不满3年的也是不可以申请的。这个其实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您夫妻两个人在结婚之前是没有住房的，您夫妻双方是没有房子的，然后您离婚了，这个是不受这个3年限制的。这种情况提出的呢是这种夫妻在结婚期间内是有住房的，离婚以后呢，其中这个无房的一方再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它是要必须有这个3年的一个限制的。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就是防止有一些家庭他是名下有一套房子，但这个房子只在丈夫一方面，然后他们通过一个离婚的方式呢，为这个女方获取一个申请共有产权房的这样的一个资格，防止这种骗房子这种情况出现。 对对对， 当然了，如果您离婚这个女方呢，如果再婚依然符合共有产权房的相应的申请的条件的话，也是不受这个3年的限制的。这个还是比较人性的啊。 对， 这个是整个的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一个大的申请条件，包括了什么人可以申请，什么人不可以申请。当然具体的申请条件包括它的一些相应的要求，还要在相应的申请公告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说明。那我再跟大家去说一下，现在大兴瀛海的共有产权房是今天正式开始面向非京籍的家庭去申请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新北京人家庭。这个房子呢是在大兴的瀛海距离这个8号线地铁站的这个最后一站瀛海站是非常近的，您走路过去大概也就是5到10分钟就可以到了。均价的话是29,000，然后同时的提供了301套房子，两居室是230套，89平米左右，三居室呢是71套，约139平米。其中呢这个139平米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购买的，因为这个一步到位了，基本上住一个140平米的房子，将来也基本上是不用再考虑去换房了。 您只需要把里边的格局变一变，装修装修就可以了。 共有产权房是全装修交房的，它还是不需要装修。 哎，那也更好了呀。 更好了，对，直接就拎包入住了，对，所以这个是特别不错的一个房子。它首先呢，这部分是面向非京籍家庭申请的，分为两个部分。优先组跟普通组，普通组就是我们一般的相应的这个非京籍的朋友们，然后优先组里面包括了是这个新创工程的领军人才，包括在大兴重点企业、国家高新企业、新媒体产业园、生物基地产业园，包括京南大学联盟中的从业人员。申请人呢需要本科及以上学历，这个具体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公告里面再看一下您是不是属于这个优先组。如果您属于这个优先组的，您在这部分呢是可以优先去买这个房子的。概率从现在来看机会还是比较的大的。再有呢就是对这块呢，对于我们的这个非京籍的朋友有一个要求，就是您是需要在大兴缴纳社保，就申请当月申请人在北京市个人这个社保权益中记载所载明的缴费区域为大兴。也就是说您是在大兴缴纳社保的，从这个10月开始，同时呢要再往前去推24个月，都是要在大兴连续去存缴的。也就是说您在10月之前的前24个月的内的社保都是在大兴缴的才可以。这个相对来说从大兴目前来看是在所有的区县内对这个时间要求比较长的。 比较长的。 对，比较长。 说到这儿我突然打稍打断啊，我突然想起一个，就是以后大家在比如说有个人想办公司啊这种哈、可以往这个周边地方走一走是吧。大兴啊什么怀柔啊之类的是吧。 对。 因为那边的公共产权房会比较多一点。 对，会多一些。尤其是现在我们在最后也会跟大家去说一下，现在供应的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明年顺义的整个的区域的供应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您真的是准备将来换工作了，包括想去这个办公司了， 对，创业呀、 创业， 是吧， 对，还是最好还是往这个大兴或者是顺义走一走，因为房子毕竟相对来说多一些。 多一些。对，好，那咱们接着说啊。 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我们的粉丝呢可能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兴包括有很多这种面临要拆迁的朋友们， 可能会担心一个问题，将来拆迁怎么办？其实在这个相应的这个瀛海的这个瑞福乐园项目的申请公告里面，其中有一条已经约定了，就是申请人以及家庭全体共同申请人名下有集体土地上合法住房又购买共有产权房的，必须承诺如果涉及到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在房屋安置时不得选取房屋安置补偿方式，或者将已有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予以腾退后再选择这个安置方式进行补偿。 嗯， 其实简单理解来说就是您的这个集体土地，也就是我们村里的这个房子啊，您可能有这个宅基地，然后如果是您面临这种拆迁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相应的一个影响。 嗯， 就是您要不然就要这个货币补偿，要不您就退这个共有产权房去获取这个房屋安置补偿方式。 嗯， 所以如果真的是面临拆迁这部分人呢，还是不太建议去申请共有产权房。 嗯， 当然这是明确需要拆迁了，您知道您家里要拆迁了。 对对对， 而有那这种可能不明确的，我建议还是先考虑 当下两手准备吧。 嗯，对，两手准备。 嗯， 再有的话就是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一个政策啊，就是如果您真的是有这个拆迁的打算了，您并不是特别急需一个共有产权房去住了啊，您不是这个我们的第一刚需人群了。 对， 所以很好理解。 嗯， 然后再有的话就是这部分的产权比例呢，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 60% 左右的一个产权。 嗯， 还是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 这周边呢像之前开了一些我们的商品房，现房价竞地价的这种商品房，基本上他们的售价呢都是在5万多。 嗯， 5万2到5万5左右。 我看他才29,000是吧？ 对，才29,000。 嗯， 所以就从这个价格现在来看的话，您买上然后自住还是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您如果真的符合条件作为尤其是新北京人，可能在这个我们的非京籍朋友需要迫切的需要有一个住的地方，这个房子您就是申请了就千万不要说有这个有放弃的想法，我尽量的还是要买这个房子的。 嗯，像一般这种60%的这种产权份额啊，就是，那我们这29,000还是要乘以，比如说我这是89平，我这是139平，这样去乘吗？ 是这样的，如果您计算这个总房款呢，就是您的29,000乘以89,就是您的总房款。 嗯， 如果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呢，它的首付比例相比商品房来讲还是低一些，可以乘一个30%。 嗯， 就是您的最后的首付了。 所以也就是说，它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是60%产权的这个价格了。 对，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周边的现在的商品 房都已经 是5万多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记好了，因为之前有朋友问啊，我是不是要乘以，比如面积89,000，我乘以60%，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直接用价格来乘就好了。 对，就可以了。如果真的是再乘一个60%，那这个房子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对， 所以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另外的话，同时在这个大兴区呢，还有两个共有产权房也是正在申请的。其中一个叫做四季盛景园，这个房子呢在大兴的魏善庄。这个项目呢我更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个项目呢提供的是2224套房源。 哦，那还挺多的。 这个房源从今年的供应来讲的话应该是排在前5了，现在的申请的这种2000多套的房子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然后同时它持有的产权比例部分呢就相对来说更高了，它持有个人部分持有80%的产权。相对来说还是真的比较合适的。 对对对。 那这部分呢，这个四季盛景园这个房子呢，它现在是在大兴魏善庄这个区域内，可能现在有一些我们的粉丝对魏善庄这个区域内不算太熟，就是这个南六环慈各庄桥再往南，在这个南中轴路上，这个位置，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周边现在看的话，周边的相应的配套并不是特别的齐全。 嗯， 但是未来的话，因为这周边现在包括共有产权房，包括商品房，包括现在整个南中轴路的这个相应的规划来讲的话，未来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那它提供的相应的我们的房子呢，其中一居室是4套。59平米，两居室的话是1664套，是89平米，三居室的话是556套，是113平米。这个三居呢，其实113也是真的够住了。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买共有产权房，推荐大家优先去买大户型。其实之前也说过这个话题很多次了，就是第一，共有产权房呢，相应的它的换房成本相对来说，比商品房可能更高，因为共有产权房它是封闭运行的。如果将来您这个房子去卖的话，从现在的这种管理办法来看的话，它只能卖给这种共有产权房购房资格的人。 嗯， 所以它相对商品房来讲的话，它的流通性上并没有那么的强。那将来说，您买了一套56平米的房子，短时间内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小两口没有孩子，但是将来您包括这个孩子的出生、父母照顾孩子等等这种情况出现，这个房子如果真的不够住了，再去考虑换房的话，这个 时间成本也好，还是这个金钱成本也好，都会相对来说比较高。 嗯， 所以建议您呢，如果这个能垫垫脚尖，最好是买这个89平米左右的这个起步， 嗯， 尽量不要买这个一居。 对，因为毕竟这个房间能多一点的话，以后我们可能应用起来就会比较的方便。 对， 就哪怕比如您一人住是吧？我有个书房，我有个卧室，对吧？你隔断 比较舒坦， 对，也会比较舒服。而且现在也不建议大家去买一个特别大空场，你看现在基本上都是80-90平米的三居， 对 吧？ 90平米左右三居。 对，你像以前那会儿的零几年那会儿房子，还基本上还有80多平米的一居的，对吧？ 对， 像这种那可能就比较浪费，因为我真的发现你有堵墙，它就能储存很多东西，对吧？ 对，这个尤其跟您后续去改造还不太一样，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承重墙，包括它格局设的相对来说都现在比较合理。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呢可以能够的话哈，当然我不建议大家说。就是愣够， 对， 就是因为有的人可能说我确确实实是够不着，但是呢我又想买，我就砸锅卖铁是吧，然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品质，我觉得那也不值当的哈。 对、 对吧，你想出去玩一趟也不行，我哪怕去吃点东西，哎呀不行不行，我得攒着是吧，这就有点太那个啥了。 对、基本上我的形容来讲的话就是垫垫脚尖能够够得到，但是您如果真的是需要登梯子才能买得起113，那您就真的别买了。 对， 因为其实现在包括您将来可能换工作，包括您的其他一些支出等等出现这个变化，您的月供还不起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尴尬的，所以建议大家量力而行，但是尽量的选择这个相应的来说是大一点的户型会更好。同时呢，这个项目它的要求呢跟刚才我们去说的这个项目呢是一样的啊，您如果是这个非京籍的家庭呢，是需要有这个24个月的连续的社保的缴纳的啊。如果是这个大兴的户籍的朋友们呢，您是如果是刚刚落户大兴，他也是对这个落户时间是去有要求的，也是要求24个月。啊，如果您当然一直是大兴土著没有问题了，像我们有一些人可能啊，比如说是大兴的集体户口，或者是这个户口刚刚迁到大兴，这种情况呢，您对这个项目来讲的话，目前来说还是申请不了的。啊，大兴在这方面的话，相对来说啊，要求确实是比其他区域啊要长一些。再有的话就是大兴还有一个共有产权房，大兴可能觉得哎，这个大兴现在人民真的是太幸福了，因为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大。这个第三个共有产权房呢是在叫做兴念雅苑是在这个义和庄均价的话也是29000，提供的套数呢是584套，提供的这个产权比例呢是个人持有60%的这样的一个产权。那义和庄这个板块呢，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属于比较成熟的一个商业的板块了。现在的话是在义和庄地铁站的北面，大概应该这个项目到地铁站的话，应该是在1公里左右。您走路的话10分钟左右，应该就能走到4号线了。然后这个4号线大家也都知道，它是一条南北的一条地铁线嘛，包括您未来在这个整个的金融街板块，包括像这个丽泽商圈，包括像中关村板块这些区域内去工作的话，还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因为像之前我们的公司在这个中关村，在大兴这个生物医药基地附近，包括义和庄黄村这个三个商圈内去租房买房的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您坐地铁4号线就一直到头了，时间方面能够又得到一个充分的保障。然后再有的话就是义和庄这个板块呢，尤其是兴念雅苑这个项目呢，周边有3个公园，如果您是大兴人可能会比较清楚，像念坛公园这个整个的水域面积还是比较大的，环境也非常不错。像我们之前彩盘的话经常也会到公园里边去转一转，像这个日常的父母比如说带个孩子溜溜弯，像您周末去这个休闲一下还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去处。同时呢这个公园呢它还有沙滩，就将来您如果真的是 还有沙滩， 对，就是有沙子，对，可以在那玩。所以 我说这没海边哪来的沙滩？ 对，是还是真的是比较不错的。再有的话就是这块呢，现在目前来讲它的商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周边像太和、恒大这个相对的现在的这个商业都已经盖好了，都在目前正在向这个对外招商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这边的路呢您如果去看的话也能够看到都是做得很宽阔的包括您将来到这个黄村板块内去坐地铁的话可能也就2-3站地。如果您想去这个购物的话，到南边的这个生物医药基地，到龙湖时代天街这种商圈去呢，大概坐车的话也是很快的，就您干脆就不用开车，直接坐地铁就可以到这些区域内去包括购物啊、医疗啊，都是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这个我特别去推荐的一个共有产权房了。那这个它提供的这个一居室 室呢也是四套53平米，然后提供两居呢是434套，是84到89平米的，三居室呢是这个我们相应的套数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少的。那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它的结束日期呢就是在明天了。所以您呢就 今儿倒数第二天了是吧， 对，抓紧在这个申请结束之前呢赶紧去申请， 嗯， 赶紧去申请。然后这块呢登录北京市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官网就可以了，就可以去申请了，您只需要按照他官方给您提供的这个资料去填就可以了。我们之前有过粉丝申请过共有产权房，会有一个摇号编号，但实际上现在这个还不能用，它已有摇号编号这块是一个灰色的按钮。 嗯， 您不要着急，点这个全新申购就可以了。 嗯， 点全新申购对您是没有影响的，您可能只会说，如果申请三个大型的共有产权房，会有三个摇号编号，您记住您这个摇号编号就可以了，将来申请这个摇号的时候能查到您的摇号顺序。 嗯。 点开这个全新申请以后呢，就是填入您的比如说姓名、身份证号，然后婚姻情况，您的这个另外一方的这个整个的信息。在这儿呢提醒您，这个信息一定不要填错了。 嗯， 就是您的身份证号不要填错了，您的这个姓名也不要填错了。如果出现您的这种人为因为自身原因把信息填错的这种情况，会导致最后您可能参与不了这个项目的摇号 啊，所以那挺可惜的。 对，就是还要谨慎一些。其实这个东西也很好填，您就如实正确的去填写就可以了。 嗯， 之前有过粉丝给我们进行反馈。 嗯 嗯，就是夫妻两个人分开去申请，他可能想夫妻两个人参加， 是不是 这个概率高一些？ 对， 但是我告诉您，您是一个家庭，您要作为一个家庭去申请。 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有哪些共有产权房，怎么申请？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明天呢是我们这个探店的这样一个日子哈，大家呢如果想报名呢，还可以尽快，一到今天就我们就截止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留言。把您的姓名电话告诉我们几个人，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因为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房子都是在申请过程当中哈，所以呢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建议您要抓紧时间，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有一个好像是在明天就结束了。 明天结束了。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这个嘉业房谈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 再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哈，明天呢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的活动27号，我们是上午的9点钟在地铁6号线草房站的 C 口集合，大家呢千万不要迟到啊，因为有时候这个经常会碰到我迟到的朋友，那其他的朋友跟着一起等其实有点不太好哈，所以建议大家呢不要迟到。明天呢应该算是我们2018年哈这个算带大家大型的这种探店活动的这个最后一次了，因为马上进入淡季了嘛，当然最近呢还是有朋友要装修，包括可能12月份啊，我看还有朋友想装哈，因为没办法，可能正好赶上了，对对对。当然还有明年开春想装修的朋友，建议您呢都过来听一听，学习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呢还是特地请来了北京电视台，也是我们北京电台的特约的专家宋军老师，手把手的去教您啊怎么去选择一下主材，到底怎么看它的质量等等啊，因为比如像什么卫浴啊、瓷砖呀、木门呐、地板啊等等都会有啊，所以如果您有装修需求的话，过来听一下还是受益匪浅的哈。因为我记得第一次探店的时候，我跟着宋老师去听了一下，一圈下来之后，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多东西没有在现场你去看的话，可能还真的不行。因为虽然你看我们做节目天天的这个理论上还是挺好的说点什么都行，但是你真的说拿两块木板或者告诉我哎怎么分辨一下， 对，到底分是实木还是复合， 对，就有的时候其实还是挺难的，所以能够手把手的去教大家机会很难得，而且今年也是最后一次大型的这种了哈。当然平常可能会有点小的一些活动那个再说，但是像这次这么大型这么全的可能今年最后一次了啊。所以呢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去听一听看一看看啊，时间刚才还是有朋友来问说下午会到几点？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一整天下来可能会大家看十几个品类，所以相对来说呢，时间挺紧张。一般从早上我们9点钟集合，然后带大家过去，可能会到下午差不多要5点钟左右结束啊。一天其实宋老师一人也挺累的，拿着大喇叭喊着，呵呵，对。然后中间呢会给大家准备午饭啊，这点大家不用担心。后面呢最后的时候还会有这个大讲堂啊，我们可以把大家的一些问题一对一的现场的来进行解决啊，其实还是挺好的。所以今天最后一天报名啊，报名的方式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把您的电话、姓名、几个人一定要告诉我们，因为要给大家准备车呀、还有饭呀什么的，都得需要人数哈。另外一个也可以在现在或者说是我们的上班时间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啊，都是可以的。好吧，那集合时间再重复一下。明天的9点钟在6号线草房站的 C 口出来之后，会看到我们楼上有声音的这样条幅，包括我们编辑都会在啊，所以大家呢一定啊这个准时，千万不要迟到。好的，那我们下半段呢一开始呢，除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活动之外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临近年底呢，北京土地供应开闸，10月23号北京土地市场再迎8宗新地入市，除了2宗商业金融服务地用地之外呢，其余6宗都是住宅用地，包括1宗共有产权房，算上22号挂牌的6宗住宅用地呢，10月内北京一共呢是新增住宅土地12宗，顺义4宗，丰台2宗，大兴2宗，昌平、密云、房山、延庆各1宗，总规划呢建筑面积是156万平方米，起始出让总价达到282亿元。 其实这12宗用地呢并不是今年会供应的全部的用地，因为今年呢其实之前公布了应该最近有60多块的这种相应的地块的一个入市，而其中呢这个年底现在这个月呢供应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了。我们拿到的数据呢包括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像供应产权方面顺义的话一下就拿出了3宗用地如果按照这个建筑面积去算的话，大概是能够提供这个大几千套的这个房源去供我们的相应的这个选择的。其中呢这中间呢还包括了很多的我们的金融的就是商业用地，包括以及的商品房的这个住宅用地的一个供应，很多区域都有，大家可以集中再去看一下。尤其呢是我们提醒大家，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种 限定销售价格的这种住宅用地呢，现在来说是比较多的。 嗯， 那其实对于未来的您在整个的商品房的市场，其实您自己就可以看明白了。主要您现在想买一个新房，啊，您想买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区域内，这个区域内的房子大概卖多少钱，您都是比任何人要清楚的。 嗯， 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就看一个房山的青龙湖这块。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大概是在3.89万这样左右的一个单价，同时呢，它推出的产品呢，基本上是90平米左右三居，130平米左右的这样的四居的这样一个面积区间。所以将来您想买房，这个区域内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在未来1到2年之内呢，个人去预计的话，也是相对来说会是比较平稳的。所以您有多少预算，想在哪看房子啊？就这个多关注一些相应的供地的消息就可以了。 对对对，好的，我们来看第二条信息啊。昨天下午呢，在第22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京港携手共建这个“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专题活动上哈，发改委主任呢也是发布了这样一个3年的行动计划，说未来3年呢，本市会发挥4个中心功能优势，通过实施6个方面，共70项重点任务，全面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当好国家的这样一个建设排头兵吧。嗯， 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包括经常去跑白银，能看到现在整个真的发展是速度很快，真的跟过去不一样。 没错，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从平武区政府网站消息呢，说新谷街道啊，反正有俩号啊，就不给大家念了，好几个号啊。对的， 地块的名称。 对对对对对，这些地块呢，这个会在2018年10月26号上午的10点到2018年10月9号下午17点进行网上的一个申购啊。 新谷街道这块地呢叫做愉景公馆，这个名字呢可能稍微有一点拗口啊，但实际上熟悉平谷的人都知道，它是在平谷城区的北面这个从位置现在来看的话就紧邻着城区，那这个相应的周边的配套呢还是算比较成熟的，因为您如果开车的话可能几分钟就能到平谷的这个市区里面的，包括像平谷的医院，像平谷的大型的商业都能够到了。我在去年的时候彩盘去过这个项目，那它整个是在平谷这个新谷开发区的这个园区里面的，那现在的话这周边的一些单位可能相对来说多一些，从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第一您是在那些单位工作的人群，第二您是在平谷老城区内这个生活工作的一些人群都是比较适合这个项目的，它的价格现在来看的话又是比较的合适，只有这个10000多块钱如果它这个持有的产权比例呢，我们现在也看到了是提供的是70%的这样的一个产权，它产权比例方面也是相对来说是从我们来目前来看是比较合适的，那它提供的套数呢是1280套，从这个套数来讲呢也是在目前来讲供应套数中属于比较多的。 嗯， 如果您是这个平谷人您对这个房源的比如说我们的大小朝向包括这个楼层所在位置不是那么挑的话，买到这个项目的概率还是比较的大的。同时呢这个项目呢也是金科开发的，也是相当于是这个平谷这个对于深耕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开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从建筑质量上应该也是不会有太大问题。再有呢它也是全装修交房的，就是您现在就买这个房子10000多块钱一平米，然后还能直接就基本上是属于拎包入住了，还是比较不错的。它周边的话像平谷城区的一些商品房的话基本上是在3万左右了，那就相当于您实际上 一半的价格， 一半的价格，其实而且能拿到70%这样的产权 ， 真的是很不错， 很值啊。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敦煌市出租房屋治安与消防安全管理条例呢，会在12月1号开始实施。条例呢是填补了地方立法的空白，为敦煌市出租房屋呢治安和消防的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个规范和指引，而且条例明确了出租人、管理人的治安安全的责任，其中。针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7条当中，房屋的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身份证件的人居住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规定根据东莞市出租房屋管理实践中的特殊情况，也是做了更细致的一个规定。 其实这块也对我们本身，对于尤其是我们现在有房子去出租的人也是一个提醒。您不只是说要这个保护我们的这个租房人的这个权益，比如说现在对这个中介的规范呀，对信息的真实性的这种规范呀， 都会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如果您是作为一个房东，您把您的房子租给什么样的租客，这点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去注意的。我们一定要看一看他的身份证件，包括询问一下他相应有没有正式工作，包括看一下他的整个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比如说他是夫妻去租住这个房子，其实对您来讲可能会更好。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仅是这个我们的租房人，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出租人房东更应该注意的一个事情。 嗯，哎，但是我现在觉得出租房的朋友有不要身份证就能直接租出去吗？ 这种也会有， 这么放心吗？ 对，这种放心心大的这种业主我们也是见过的 啊，真有这样的人、啊、 对，真有这样的。其实如果您是、把这个房子不通过中介租给其他人的话，那我们还真的是建议您留个心眼。 嗯， 这个第一我们得要一下这个相应的，是 一般你身份证的复印件，对，都会 要 留的嘛。 你 要 看一下， 对， 包括他整个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上班族，一个居家过日子的人，这个您都要挑一挑的。 对、嗯、 其实如果说您把您的房子租出去，而这个人最后把您的房子给您可能毁了啊，比如说这个破坏的很严重， 得不偿失吗？ 对，真的是得不偿失。因为您的将来这个房子如果已经考虑出租了，肯定是未来会有这个卖的打算的。如果您的房子保持的这种状态比较完好的话，实际上它比您的这个相应拿到这个租金的收益可能还要高。 对对 对, 对， 是。好，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啊。昨天呢，住建部对外披露呢，是针对当前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的突出短板问题，住建部印发了进一步的加强村庄建设规划和引导，来支持设计下乡的两项通知，要求广泛动员行业的专业技术力量下乡，推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工作机制。那很多人也注意到哈、啊，说通知呢要求因地制宜来推进村庄建设规划编制，避免简单照搬照抄城市建设的一些规划。我觉得这个吧也是对的，因地制宜嘛， 对 对吧，你总得这个看每个地方适合什么你再做什么。 对, 对， 每个村子可能有每个村子不同的情况。 对对对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还有问我们明天活动的朋友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地点。时间呢是明天的上午9点，我们在地铁6号线草房站的 C 口啊 ,C 口出来。集合的时候会看到我们的一个这个楼市好声音的条幅哈。大家呢尽早到啊，千万不要迟到。好的，报名方式呢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两种，一个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这个公众号上面留言告诉我们您的姓名电话几个人啊，告诉我们如果打电话的话呢，在上班时间拨打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明天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在现场等待大家啊，千万不要迟到。好的，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哈，刚才我们说到共有产权房呢有一些啊，当然还有一些没有说到，我们再来说一下。 对，先把平谷的这个项目给大家再来介绍吧。它持有的产权比例呢是 70%， 其中呢非平谷户籍家庭在平谷区域内工作的这种情况的审定呢，它相对来说比大兴要松了很多啊。它是2018年的10月开通申请当月，您的申请人的个人社保权益记录所载明的缴费区域为平谷，即可认定在平谷区域工作。也就是说，您在10月份的时候，您的社保是交在平谷的，就可以认定为您在平谷工作了。如果您是非经济家庭，包括您是经济家庭在平谷工作的这部分人群，就可以申请这个项目了。这个从现在来看的话啊，比其他区域相对来说还是要宽松很多了啊。它这个项目呢提供的两居室呢是89平米的，是960套，也就是说它大部分都是这种89平米左右的一个两居啊。同时呢还有95平米左右的一个两居，是17套。同时呢三居的话是有112平米的，一共是303套，总套数是1280套。刚才也跟大家说过了，这是含全装修标准的一个共有产权房，15500啊。其中呢这个三居室呢300多套，我觉得也是比较多了，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嗯， 再有呢就是说完平谷呢，跟大家聊一聊北面，还是北面啊，顺义这个项目呢叫做博裕雅苑项目。它的备案名啊，这个它的对外的一个商品名呢叫做中铁诺德花园。这个项目呢是10月23号起开始网申，它在顺义的这个后沙峪站。如果您对这个地方比较陌生呢，就是这边有一个湖比较出名，叫做罗马湖，在罗马湖的东侧，距离这个顺义的这个地铁站后沙峪站呢大概应该是在3公里到4公里左右。您这个后沙峪地铁站出来往西啊，大概走个3公里左右就能够到这个项目了。周边的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同时呢这个项目呢它总套数是2952套，是目前来讲从这个2018年年初到现在最大的一个体量的一个共有产权房供应了。 2000多套房子，同时呢，整个的从之前来看的话，顺义的这种申请共有产权房的人数来看的话，也基本上就是在个2万左右。也就是说，您是2万人大概选这样的将近3000套房源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啊，还是非常高的。就是说，您买到这个尤其这个价格啊，相对来说比刚才我们公布的大兴的价格还低一些，是2万3，这个。也是包含全装修标准的，购房人的个人的产权比例呢是55%。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您真的在这个明年，比如说准备想去换个工作，或者是想去创业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往顺义去走一走啊，因为这个房子相对来说确实是价格比较合适，同时那个房子提供的比较多啊，其中呢，它提供的这个两居室呢是87到89平米的，是2667套，这个真的是很多了。三居室呢是2690套，是在100平米左右，其中呢一居室是16套，约45平米。在这大家可能都发现一个问题了，就是在这些所有申请的共有产权房里面，一居室提供的相对来说都是占比比较少的。其实这块也跟大家去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共有产权房中这种小平米的，就是5、60平米左右的这种房源呢，占比会比较的相对来说少，因为它是目前来讲要跟我们的公租房拉开一个这样的一个梯度。就是说您如果是考虑这种小平米的，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租房这方面的。如果说现在来看的话，它主要还是提供一些80、90平米左右，包括100平米多一些的这些房源。 没错。所以呢，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哈，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资质有条件，当然买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因为毕竟它的这个价格呀，包括有些的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 还是比较不错的。这边 的 尤其是这个诺德花园这个项目啊，环境周边真的是非常不错。我之前踩过几次盘，它的这整个周边的能够看到湖，然后这个北面 有山有水 是个，对，北面就是个小公园，然后高大的树木，然后溜溜弯，老人居住也不错， 也不错。 同时呢，这周边到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包括还有其他的商品房的供应，周边未来的话人群相对来说会比较多。 而且你看有些这个申请房专门是面向非经济申请的，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可能在北京以前可能没有这样的啊，就是可能这个非经济可能要达到一定的什么样的条件你才能去申请啊，这次可能相对来说就是范围更大一点。 是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共有产权房方面都会照顾到我们的新北京人，也就是非经济的这些人群。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毕竟也是都在为北京做贡献嘛，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些房子。同时呢，顺义这部分呢，它现在这些房源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区域内工作是这样认定的，是您10月含这个10月前往前去推3个月，8、9、10三个月，您是在顺义区缴纳的社保，就是认定为您顺义工作。也就是说您8、9、10三月份都就已经在顺义工作了，就可以去申请 社保， 对，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了。 对， 同时呢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一些共有产权房呢，它是由这个最早的时候挂牌这个出让文件中规定的是按照这个自住型商品房去建设的，但是按照后来的北京市共有产权房暂行管理办法里面去规定的，在这个2017年9月30号前未销售的自住型商品房按照共有产权房暂行管理办法进行销售使用，所以呢它是不执行这个2017年时候发布的这个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则的。就是说对这个房子的相应的一个我们的层高也好，包括户型设计园林等等的这种设计，它都不执行这个标准。所以您不要说看到一个我们的其他的共有产权房的设计标准再去跟这个对比，因为它是原来按照那个自住型商品房去推出的，这个在申请的公告里面都会有明确的一个说明，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下。 好的，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哈，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些事儿。另外一个呢，这个共有产权房它到底在哪儿有等等哈。正好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朋友问问申请公租房。有收入限制吗？说能不能简单说了，因为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还给我解答。 目前来讲的话，申请公租房有两部分，如果您是北京户籍去街道申请的这部分，它是有年收入的限制的。如果您是作为新北京人以及无房职工，包括单位有趸租这种公租房呢，它是没有收入限制的，所以是分两部分的， 分两部分 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所以看看您是属于哪一部分， 对 对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确实由于时间关系啊，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也欢迎大家吧，随时把您想了解的一些话题呀什么的